次在在看罗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读到罗德那时候他住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这个我们解释过，这个城门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在这个索多玛的城里面，他已经在里面当了官了。因为城门口是当时的这个市政府的这个中心，是个市政厅。那当他知道上帝要来毁灭索多玛的时候，那他就立刻跟他这个女婿们传这个福音，要他们跟着他一起逃离这个索多玛。可是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们不肯相信他，也不肯跟他一起走。那最后当天使要带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在那里是犹豫不决。那我们上次也看到为什么他犹豫不决，因为多年前当他跟这个他的伯父亚伯拉罕在分地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平原。那最后他渐渐的挪移帐篷，那最后到了这个索多玛。再下去的话，我们读到他在索多玛那个地方已经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到了十九章，他已经在城里面有不但是有了不动产，并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他成为城里面的当时的一个行政官员。所以罗德的这个生命跟这个索多玛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密切的这样子一个联系。可是现在因为索多玛是罪大恶极，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所以罗德那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进退落到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因为罗德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罗德他是要保留他的双重国籍啊。那什么叫做双重国籍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籍是在哪里啊？在天上，我们是天国的这个子民。那罗德他是又要保存他天国子民的身份地位，又要在索多玛保留他这个索多玛的这个国籍。所以他这个他这样一个光景，这个这样子这种选择落入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困境。一方面他知道索多玛要被毁掉了，另外一方面他的一生的投资是在这个索多玛里面。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看罗德到底他再往下，他离开索多玛了以后，他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读到说，罗德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二人因为耶和华宽容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城外。二人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其中一位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留在这平原上，要逃到山上去，免得你被除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请不要这样，看到这仆人既在你面前蒙恩，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活我的性命，可是我逃不了这山上，恐怕这个灾祸就追上我了，我就死了。看到这座城很近，我可以逃到那里，那只是一座小城，请让我逃到那里去，那不是一座小城吗？这样子我就可以活命了。有一位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答应你，你所说的这个城我必不轻负，你赶快逃到那里去，因为你还没有到达那里，我就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这个天使来营救罗德，告诉他说要逃到山上去，因为他所居住的这个索多玛快要被毁掉了。那所以这个天使很清楚跟他讲明说，逃到山上去，免得你被除灭。可是罗德现在跟天使好像奇怪，开始讨价还价。那他跟天使讲的是什么呢？他跟天使求一个 special favor， 通融一下。哎，跟天使求的一个这个宽容是，他说，我主啊，请不要这样子，看了你仆人既然在你面前蒙恩，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活我的性命，可是我还逃不了到山上，恐怕这个灾祸就追上我，我就死了。这样看到这个城很近，可以逃到那里，那只是一座小城，请容我到那里去，那不是一座小城吗？这样子我就可以活命。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上帝派遣天使去搭救罗德，可是这个罗德对上帝的信心好像不是很够。上帝明明派天使跟他讲，你逃到山上去你就可以存活，可是罗德他没有这个安全感。他要逃到一座小城，那个城很小，这个索尔意思就是小的意思， OK， 所以那个城后来的话就称为这索尔这个城。那为什么罗德他不愿意到山上去，他要跑到那个小城里面去？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宁愿在城里面跟一群罪人住在一起，而不愿意到山上跟上帝在一起？其实罗德所做的这个选择，我们看整个罗德的生命，我们发现他的这个，从他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的价值观。从他罗德一生他所做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 drive 整个罗德他所做的这些选择。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追求舒适的生活，第二个是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安全感。这两件事情 drive 罗德他所做的这个选择，这两件事情就是罗德心里面的这个偶像。所以当他当年他选择约旦河的整个平原的时候，当他看到约旦河整个平原那个丰盛的草地的时候，他其实看中的不只是这个丰盛的这个草地，他所看到的是这个草地能够牧养他的牛羊，牛羊将来长得肥大，当他的这个牲畜多的时候，这个东西给这个财富可以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这个财富给他帮助他过的一种安逸的这种生活。那为什么他跑去索多玛？当年他为什么跑去索多玛？为什么他渐渐挪移帐篷，最后跑到城里面去住在索多玛里面？因为索多玛在当时是一个大城市，那住在城市里面，住在房子里，好过住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亚伯拉罕住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里，罗德选择去住在城市里面，住在房子里面。虽然城里面住的这些人是极其的这个邪恶，啊，邪恶到一个地步，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罪控告他们，上帝要来审判这个索多玛。所以罗德他选择要住在这个城里面，因为这个城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为什么城给他带来安全感？今天你不要这个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哎，其实今天住在大城里不一定有安全感。就是我去过纽约哈，现在纽约里面其实这个走在街上，很多时候你要比较小心一点，不一定有安全感，有人会抢你钱，这个倒是真的。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城跟住在城里跟城外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住在山上跟住在城里的差别是什么？城在当时的话有很高的这个城墙，城在当时有这个护城河，所以当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住在城里面的人可以把这个门一关，城门一关，然后就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个地位，可以抵挡这个敌人对你这个攻击。那可是罗德选择他去住在城里面，这是根据当时的人的这个 common sense 一般的这个常识，住在城里面肯定比住在平原里面有更多的这个保障。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四章里面其实这个索多玛其实被敌人攻陷了，罗德被掳去了，那结果是亚伯拉罕要带着一大堆的家丁跑去拯救他。所以那个城市的城墙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这个保障，城市的城墙也不可以让他们躲避从天上来的这个审判。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罗德从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他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找一座城去躲下去。所以他看到，哎，那里不是有一座城吗？那里一座小城，那你帮着我逃到那里去，那我的话就可以存活。所以二十节他说，看了这座城很近，我可以逃到那里，只是那是一座小城，请让我逃到那里去，那还不是一座小城吗？这样子我就可以活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活命了。所以他逃到山上去，按照上帝的应许是这个他会有这个安全的保障。他不信任，他信任的是什么？他信任的是小城的这个小的这个城墙。所以罗德的这两个偶像，他的舒适的生活跟他在这个世上追求的这个安全感，他的这两个偶像最后就造成他一 一生失败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等到罗德他的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故事结尾的时候，我们发现罗德最后住在索尔，他在索尔里面还是很 insecure， 还是没有安全感。最后是他跑到山洞里面去，走到山洞里面去。最后罗德还是要放弃他一生所要追求的在城里面的这种舒适的生活，跟那个城市可以给他带来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他的偶像，他的这两个偶像没有好好的善待他，并没有好好的善待他。就像今天这几年的这个 recession， 这几年的经济不景气，很多人把这个偶像，把他们的安全感放在华尔街的投资上面，结果这个华尔街的这个 investment banker 倒的倒，合并的合并，赔钱的赔钱等等，连以前这个很成功的这个 Bank of America 现在经济上也不景气，还要裁员，要裁很多的这个人。所以当今天人把他的安全感放在这个偶像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 recession， 这些偶像没有好好的善待那些敬拜他们的人。今天问题是罗德他所依靠的这两个偶像，也是今天世人所依靠的这两个偶像。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想追求有安全感。接着很多人来美国留学，他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追求这两件事情，是不是？那很多人留学以后定居在美国也是在追求这两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被圣灵重生了，神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那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两件事情是不是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是我们应该所追求的？不然的话，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改过来，我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改过来，我们的这个人生追求的东西还没有改过来，那最后我们的这个结果不是上帝要看到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看到的。那首先我们看这个舒适的这个生活，罗德的第一个偶像，舒适的生活。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要来跟随耶稣，这个第九章的57节路加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对耶稣说，你无论我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他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家去向家人道别。耶稣说，手扶的离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的国。所以这个耶稣提醒我们，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这个地方。提摩太前书这个第六章，保罗提醒提摩太，保罗说，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到大力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当我们读到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这个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我们读到关于亚伯拉罕，希伯来书11章里面关于亚伯拉罕在第8节里面记载这样子，说在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因为他在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建造的。同样一章里面关于摩西，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写，他说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最终暂时的快乐。在他看来，为了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因为他注视着将来的这个赏赐。圣经里面让 神的子民追求的这个安，这个世界上追求的这些价值，跟世人追求的价值是不一样。世人追求价值是什么？过着舒适的生活。神的子民要追求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哎，我们的家是在哪里？我们的家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神在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承受的这个产业。其实亚伯拉罕也想住在城里面，他不是不想，可是他想的城不是人现在见到的这个城，他想的城是什么？新天新地，是新耶路撒冷。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每一次这个一个牧师讲，每一次我填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他提到 permanent address， 固定，他都想新天新地，他也想想新天新地。所以我们每一次填到 permanent address 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哈，不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而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 recession， 没有 recession。没有 Lehman Brothers 是这种 Lehman 兄弟的这种倒塌的这种公司，没有我们一生所劳碌所得的，然后一下子可以丢掉三分之一，没有这个 equity 突然间会砰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个我们里面的 equity 会跌得一塌糊涂，搞到最后这个房子变成一个烫手的山芋，供又供不起，卖又卖不掉。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这个家。哎，今天我们追求的不是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完成他在世上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要看清这一世世人所看重的这一切，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家，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暂时寄居的。所以这个是圣经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来帮助我们扭转我们里面这种错误的一种价值观。所以罗德第一个追求的是这个世上的这种安逸的这个生活，那圣经没有要我们追求这个。其实这个啊，如果我们在世上追求这种安逸的生活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对天父的这个爱。在约翰一书的这个第二章里面讲说，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这个世界不是指物质上的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是指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堕落的世界里面一种错误的这种世界观跟价值观。就像罗德认为约旦河的平原可以给他带来 financial security 经济上的这种安全感，就像罗德认为这个城墙可以保守他，给他带来真正的这个平安，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思想。这个十六节说，原来世上的一切，就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的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要存到永远。所以爱世界与世俗为友的结果，可以是我们对上帝不忠心，与世俗为友的结果使得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来追求灵里面的这个事情，甚至与世俗为友的结果可以使一个教会失去它里面应当有的这种灵里面的这种丰盛，失去它的这个见证。因为当没有信主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看到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的价值观没有两样的时候，那福音在哪里？那福音在哪里？我们过分追求安逸的结果会影响我们，让我们因为贪图多睡几个小时的觉而没有办法来参加主日学。我们可以因为要多睡几个小时的觉而剥夺了我们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机会，听到神话语的这个机会。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世上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耶稣说这个时代，这个堕落的时代是一个淫乱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里面的价值观、世界观等等，与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世界观是相违背的。那第二个罗德的第二个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罗德第二个像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世界里面 来追求世上世界给他带来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他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城的这个城墙，这个高高的这个城墙里面。这个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常常出现一句话，亚伯拉罕到了一个地方，他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你去读读罗德的生平的话，你找不到这种名字。所以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trast 啊。所以如果你在研究 discourse analysis 的话，可以这样子一比较，这是两个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trast。 这两个都是信耶稣的人，这两个都是得救的人，可是这两个人的 outcome 就不一样，这两个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他这两个人所依靠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罗德把他的信心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堕入同样的一种错误的这种观念上。当我们接受了这个 MCC 的聘书，我们准备搬来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找工作。那她在这边这个找工作，给了几个大的医院全部都递了这个 resume 进去。那结果这个只有一个 interview 给他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哪里呢？是这个 VA hospital 啊， VA 医院。这个医院是什么？是美国政府开的，来照顾他们的这个退役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医院。所以有的人听了以后就听到他在 VA 啊政府医院里面找到工作，哇，这个很好啊，这个肥缺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医院里面有安全，有比较有保障啊。大家都知道政府裁员是不容易裁的，哎，等等。这个真的给我们有保障吗？真的给我们保障？前一阵子我在看电视，看到什么呢？看到美国这个太空梭计划结束了，结果一大堆人全部被裁掉，给 NASA 做事情了，一大堆人全部给裁掉。这些人裁掉以后很难出去找工作的。你去跟另外公司说，哎，我的专长是什么？我的专长是在这个维护这个太空梭，哎 ，space shuttle， 哎，外面有很多公司在那边在开 space shuttle， 这个坐到太空船那种生意吗？没有吧，没有那么多吧。所以很多人这个他们一辈子的这个事业是在 NASA 国家这个政府里面来搞这个太空梭的这个计划，现在一下子事业没有了，到了中年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人做了二十年了。很多承包商 contractor 这个给政府做这个太空梭维护的这种生意的，突然间也裁掉很多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观念，我们以为想当然而想当然而，就像很多年前台湾的那个口号啊，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哎，我们要成功的话，就是要出去留学，然后最后去定居，然后绿卡公民等等的，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子，这是一个成功之道，一道方程式一样。OK， 你要走在这个路上，那你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朝这方面走。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就如果你去研究美国这个经济的话，你发现美国政府其实维持这样子的经济是借债来度日子，在国际上卖公债。有一天其他国家说我要美国的这个信用 credit 不是那么好，如果不继续买公债的话，那后果是什么？如果美国没有办法继续借到钱的话来维持它的这种消费的方式的话，这个对国家的影响是什么？希腊政府我们看到了很多退休的公务员以前是 fat job， 现在是什么？现在政府破产了，没有办法来支付这个他们所需要支付的。所以是不是给政府做事情就能够一定是更多的这个 security 呢？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在世上的事情在寻求这个安全感。雅各书里面雅各提醒那些依靠自己才干依靠这个计划的，雅各提醒他们说，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说，你们说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的云烟，转 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个事情或者那个事情。雅各书的这些对象里面，有些基督徒，他们好像对自己的生命很有把握，对自己的计划很有把握，想办法怎么样去发展事业，然后做生意、开公司等等。可是雅各提醒他们什么？雅各说：“你明天能不能活在世界上，你都不知道。你要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事实上，今天，事实上也是在告诉我们如此，对不对？很多人在纽约有一天跑去上班呢，结果他上班的那个楼就垮掉了。”那些人那一辈子就没有再回开活着离开这个公司过。所以今天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掌管整个历史的神，是我的天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有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那耶稣提醒我们，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是在哪里？我们安全感是建立在上帝是我天上的父亲，他是我的天父，他爱我，他派他的儿子来为我来钉十字架，来拯救我。所以我们的天父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上帝打发天使把罗德从索多玛给拯救出来。今天是上帝打发基督徒邀请我们来教会的福音聚会，那把我们从将要毁灭的这个世界给拯救出来。被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提到索多玛的时候，用来做什么？做一个 type， 用来做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有一天整个全世界都要落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所以新约里面一提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提到索多玛，你不相信有一天上帝来审判全地吗？我要上帝旧约里面做过这个事情，小小的一个例子，一个城，两个城市而已。那如果上帝过去这样的做，难道上帝的应许有一天全地都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不是真实的吗？所以这个今天上帝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给拯救出来，可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我们还带着从这个世界来的很多的这种偶像。哇，有的人说这个世界，以前读圣经里面那些人拜偶像 ，OK， 那是很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化，他们还没有科学，还没有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偶像不只是就是泥巴雕塑出来、木头雕塑出来的东西，这个偶像可以有很多种。那罗德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的偶像其实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安全感，他要追求一种安逸的生活，这两个东西就是他的偶像。那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很多的偶像，这个就像罗德一样。那今天上帝要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教会的聚会，就是让我们认清楚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知不觉所带来的偶像是什么。那学习怎么样来抛弃这些偶像。多年前我跟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一个母亲在有机会交谈，那他有两个孩子，小的孩子，他就告诉我他很累。那我就问他，这个我说你没有在上班，那你两个孩子小学年纪，你怎么会累到这个地步呢？你不是现在不是两个 baby 天天给他喂奶换尿布，读小学了。那他就跟我讲为什么他很累。这个他说，这个小孩子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很多这个 after school activity， 还学校以外的这个活动。那我就问他是什么，他就开始给我开他的清单。第一个中文学校，这个是不可以缺少的。再下去呢，还有钢琴，还有小提琴，然后还有艺术课、画画课，还有踢足球，当然还有教会里的这个聚会等等。 那我就听到在里面，他在里面诉苦，在里面抱怨。这个我说哇，你这么多活动，当然你很累了。OK， 这个没有时间追求邻里的事情。那我就问他，是你的孩子要求你这样做呢，还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他说，哎呀，他说其实啊，这个孩子很不争气，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钢琴、小提琴，我不逼他的话，他们死也不肯练。那中文学校呢？中文学校每次去以前都跟我抗议，跟我 fight 等等。那我就问他了，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这个是很 common 的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做的这些事情啊，是上帝，你读圣经，然后上帝要你做的，还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因为好像读圣经里面没有说要这么多这种排满了这么多这个活动。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交谈的结果，后来他就告诉我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呢这么忙。他说我的这个婆婆有三个媳妇，我的婆婆有三个媳妇，那另外那两个媳妇他们的孩子都有这些客人不同的活动。那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这些课外的活动，而且做得比他们好的话，那我在婆婆面前就被看不起，我就很丢脸。那他的主人是谁？他所侍奉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吗？还是他自己的面子？他主要讨好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吗？还是他没有信主的这个婆婆？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所以另外那个主人不只是马门，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被这些事情牵累的时候，那结果我们灵里面的追求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就这些事情，很多事情当我们没有去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这种事情剥夺了我们灵里面的应当有的这种喜乐跟这种活力。那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讲，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但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但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那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过的一个脚踏两只船的日子。我们跟罗德一样，我们要保存我们的双重国籍。我们盲目的在跟从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这个东西，而没有去仔细去反省、反思 reflect， 到底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当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是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愿神自己来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罪的时候，我们想罪是一种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其实圣经里面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个罪包括一种扭曲的一种 twisted 扭曲的一种错误的世界观跟价值观。那今天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这个叫做称义。那这是一次性的。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信了主以后，上帝继续在拯救我们。那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上帝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世界观里面来，从这里面来拯救出来。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今天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拯救的工作。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一个人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软弱无力的。但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设立了教会，用他的宝血买赎了这个教会。耶稣基督在这里设立他自己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他给我们有弟兄姐妹，让我们过着肢体的生活，他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聚会，让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来一起来学习圣经，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不同的机会来学习不同的这个教义。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这种错误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教义，对整个圣经，对整个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一个全盘的认识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跟一个意识形态抵抗的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是什么？这是圣经里面教义上学来的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盘的这样一种认识，一种框架，一种圣经而带来的一种框架，包括在背后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抵挡从世界来的这些诱惑的这种引诱。所以上帝今天在他教会里面设立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聚会，教会给我们有弟兄姐妹，教会神在神的家里面也兴起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来教导他自己的这个圣经。上帝给我们有这个聚会，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天天互相劝勉，免得我们中间受了罪的这个诱惑。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说教会是处于一种灵里的征战的一个光景，教会是一个 spiritual， 在一个 spiritual warfare。那我们征战的是什么？从这个不只是这个错误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而是这个魔鬼让恶者利用世界上这个错误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观来诱惑我们，让我们落在这个迷惑里面。那今天上帝要来帮助我们，透过教会里的这个聚会，来让我们心意更新和改变过来。所以我们需要来珍惜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教会，我们需要珍惜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各种不同的聚会，我们需要珍惜上帝在他家里面兴起的不同的弟兄的不同的姐妹，来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来做教导的工作。那我们要去支持他们，因为上帝在透过这些不同的聚会，透过他的讲台上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抵挡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诱惑，来帮助我们灵里面来长进，让我们能够不但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拯救，并且上帝要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承担上帝托付给教会的这个福音大使命，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愿神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你把我们从这个将要被倾覆的这个世界里面给拯救出来，你差遣你不同的仆人，你的儿女邀请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聚会里面听到你自己的福音，得到你自己的拯救，也知道你今天你继续在用你的道来洗净你自己的教会，你用你的自己的道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天天我们都在做选择，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就像罗德所做的选择一样，会对我们一生都有影响。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透过不同的聚会，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来抵挡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诱惑。我们知道主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并且我们的老我已经跟你一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们活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面活的。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楚到这个事实，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你自己来做改变的工作，你在教会里面你自己来做改变的工作，以至于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你自己的教会在这里能够在这个堕落的城市里面能够发挥到这个眼跟光的这样子的这种作用。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